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毕业生、在校生、 师哥师姐、学弟学妹， 留学生活倾情讲述，尽在海外高校情报站。 韩亮、传译主持。 大家好，我是韩亮，我们新一期的海外高校情报站又要起航了，小伙伴们抓紧栏杆，咱们出发吧。 嗯，大家好，我是传艺。今天的节目呢要做个预告啊，我们要先给大伙儿说一说美国最贵的留学季要来了。哎呀，这个最贵的留学季会怎样呢？哈，要学费要暴涨了啊，小伙伴们兜里的软妹币啊都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呢，我们的金手指权威访谈还要跟大家聊一聊啊，又是一所英国罗素集团的名校曼彻斯特大学。 对，我们先来说一说学费吧，因为前几期节目我们曾经跟大家聊过哈，美国的学费可能要涨的事儿，结果没想到一语成谶，还真涨了。最近这个美国大学2017-2018学年度的这个学费涨幅榜出炉了，也是给美国的留学圈投掷了一枚重磅炸弹。我估计很多小伙伴真的有点抓狂了，说这学费是不是吃了超纯的饲料，怎么涨得这么快啊？ 对啊，空口无凭哈，我们得拿出点证据，要用数字说话。那么涨价之后呢，也有媒体就给美国名校的学费啊做了一个排行榜。什么排行榜呢？我给您介绍说一说一些重要的数据。比如说呢，美国排名前50的私立大学的学费将会平均上涨3.6%，有许多学校的学费啊涨幅超过了4%。 嗯，你比如说像受咱们中国留学生欢迎的大学，像哈佛、康奈尔啊、普林斯顿、布朗、杜克、宾大等等这些名校，它的学费涨幅也都在3.5%到5%之间。那总体来看呢，涨完之后，美国每学年的大学的这个学费大约是3万到55000美元，大约折合成人民币的话是达到了20到38万元人民币之间。 哎呀，虽然说涨幅只有4%，但是真的折换成真金白银还真的不少。 嗯，不少。嗯， 对，其中我们看到2018年度的学费最贵的学校哈，您猜猜？它不是哈佛或者耶鲁或者斯坦福，您可能想不到啊，是芝加哥大学啊，它的学费呢达到了每学年有54656美元， 真够贵的。 对啊，50000美元，大概折合人民币大概 小40万， 小40万。嗯，那么最便宜的呢是佛罗里达大学，每年的学费呢是31289美元。 嗯，这也不便宜了，其实。 对啊， 只不过比较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来说要 也是20多万呢。 嗯。但是你要记住啊，这只是学费，如果是再算上学杂费的话，这个榜单就不一样了。最贵的，大家也可以猜一下。算了，我还是揭晓吧。 对，揭晓吧。 最贵的 学校太多了。 对，是啊，最贵的是乔治城大学，每学年是达到了72790美元。 嗯， 最便宜的还是佛罗里达大学，每学年是46694美元。 所以这么一看啊，佛罗里达大学真的是业内的良心啊。不过呢，这些学费呢只是平均的学费，那有一些特定的专业学院，比如说商学院啊、法学院啊、医学院啊等等，他们的学费呢就更加昂贵了哈，因为这些学院都是顶级的这个学院。那么留学界呢也传闻说某某大学呢读一年的 MBA 要花10万美金啊，那么经过事实证明啊，它不是传言，它是真的。 是，所以要申请 MBA 的同学们啊，真的是兜里的软妹币得够。 软妹币 得够啊。刚才说了，其实除了学费之外呢，生活费在留学美国的费用当中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重。那生活费呢是根据所在城市的不同也呈现比较大的差异。通过对比呢，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按最低月生活费来计算的话， 一级城市和四级城市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也是相差不少的，达到了55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的话也将近小4000元啊，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样的一个生活费的差距确实是难以被忽略的。 对，那么根据 US News 的报道呢，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呢已经全票批准了286所私立大学在2017到2018学年上涨学费和其他申请的费用啊，也就是说上涨学费不是我想涨就涨的，是经过批准的。那么这个委员会还表示说呢，获得批准的高校占到了美国全国1652所私立大学的16%。 别看只是16%，但这里边好多好多的名校，而且是好多像哈佛、康奈尔这种都是特别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 对， 所以说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大家可能想问说，这美国学费为什么要涨呢？其实之前给您聊过了，简要的聊过了，但是还是要再梳理一下。就是造成美国学费其实连年上涨有2个比较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政府拨款减少。因为从1981年以来呢，美国大学的录取人数就增长了1倍以上，可以说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大幅提高。与1995年相比，其实现在就读于美国的本科和研究生院校的美国人比例上升了近50%。 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 是。 那么即使美国各州的政府呢，都加大了对教育院校的拨款和投入，而且也提高了拨款的速度，他们呢还是没有比过学生人数增长的这个速度。所以说呢，现在学生人均获得的政府教育的拨款啊，就少了很多。 对，拨款可能涨了，但是没涨那么多。结果学生人数多了，一人均，他个人获得的拨款就少了，所以学校涨学费。但其实无论在这个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其实政府预算对这个教育的投入的缩减啊，都让这种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更多的转移到了学生跟家庭身上，这个学费就自然而然的要水涨船高了。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办学成本也在提升。现在呢，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来报名，学校呢就要花重金呢去聘请一些顶尖的教职工，还有就是硬件环境也很重要，他们会建造和维护一些先进的教学设施。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啊去哈佛看一看，或者在哈佛上学的话，你能够享受到的设施环境肯定是100年前不能比的啊。其实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发现啊，很多的留学生呢，他们很喜欢就是学校的图书馆啊，觉得这个图书馆建得非常的高级，一些学校里面非常领先的这种实验室，甚至呢，有的这个学生活动中心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奶昔站呐、酒吧呀等等这些，它其实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自然呢也是需要哈、学生来买单啊，羊毛出在羊身上， 是啊，都是从学费里来的， 对， 所以说到底呢，教育它还是一门生意。尤其是美国大学招收国际留学生，他需要钱啊，他不是不想赚钱。 对，虽然我们刚才说了美国的学费和生活费啊都在疯狂的上涨，但是呢，美国优质的教育体系还是在吸引着许多的留学生。所以其实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呢，不仅大家要看它的排名，还是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在财力能够负担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挑选一所最适合自己的大学，就要看各位的智慧了。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海外留学资讯的全部内容。那稍后呢，我们会进入访谈的板块，我们来请到一位才女加美女哈，跟大家聊一聊曼彻斯特大学以及在英国留学的那些见闻。 好，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海外高校情报站，留学顾问权威访谈，韩亮、传艺主持，欢迎您继续收听。哈伯亚当斯大学是目前英国最大的农业院校，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设施及学习生活条件。百年以来，学校积累的丰富教学培训经验，培养了大批农业、食品、环境及农业经济领域的国际人才。哈伯亚当斯大学与北京农学院3+1合作办学模式，更是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国内学子。曼彻斯特大学是英国著名的6所红砖大学之首，世界50强顶尖名校，这里曾走出过25位诺贝尔奖得主。始建于1824年的曼彻斯特大学，位于英格兰第二大繁华城市曼彻斯特。在这里，世界各地的学子们尽情享受到英国最好的教学设施，感受曼大的古朴与现代。 今天的海外高校情报站，我们邀请到曾经在哈伯亚当斯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有着丰富留学经历的张彦明，讲述他的英伦留学往事。 Hello， 各位收听海外高校情报站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板块金手指海外留学申请权威访谈。我是韩亮。 大家好，我是传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美女啊加才女、 二合一是吧？ 对，在英国的两所高校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回国的明明张彦明。欢迎明明。 欢迎明明。 大家好。 明明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英国读的哈。 嗯，对，没错。 所以说应该是对英国的留学环境非常熟悉了。 嗯。 那也希望你今天带来的故事呢，能给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听众更多的启迪。 对。今天我们要讲很多的故事啊。先来说说其实明明的本科就是在英国读的啊。这个学校呢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在英国应该是非常有名也非常大的一所农业院校了哈。 嗯，对。 叫做哈伯亚当斯大学。 嗯，对，哈佛Adams University。 对，因为本科的时候就是在北京的农学院。 对，是 的。 是这样，我本科是高考的时候参加本科统招，然后三加一报的是北京农学院的一个项目，三年国内的学习，然后再加上最后一年英国的学习，然后最后本科毕业的时候可以取得国内和国外两个学位。 哦，是两个学位。 对，是双学位。 双学位都承认的， 对 吗？对， 是都承认的。国内的是颁发的经济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然后英国的那个是理工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然后回国之后做一下咱们国内的本科认证就可以了。 哇塞， 太好了。 真是高考的分数应该很高吧，或者是有很高的门槛才能读这种三加一的学校吧。 其实高考入学的时候分数不是特别高，它是一个二本的录取成绩。然后当时专业是只有两个专业可以选，然后我选的是文科生的那个专业。但是它是学习过程中会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第一年的学习是需要参加主要是专业英语，然后需要参加雅思的考试。 第一年，本科一年级就要 这样。对，就是我们跟其他专业的人学的课程不太一样。除了就是必修的一些数学还有计算机以外，我们主要的学习的内容就是学专业英语，还有一些为了备战考雅思的一些英语课程。 那岂不是一半的时间都在用来学英语？ 对，我那个时候我特别忙，然后就是周一至周五在学校上英语课，然后周末还要去报补习班，然后接着补英语，就是为了考雅思。因为我们是这样，大一如果雅思考不过的话，就两个选择，要不然就选择留级一年，要不然就去别的专业去读普通专业。 哦，这个要求真的不低。 我觉得跟亮哥肯定有话题可能啊。亮哥的本科就是英语专业。 我英语专业的，对。但我 来说一说你本科的时候是怎么学的英语。 我们是当时是备战专四，还不是考雅思，但他们的要求真的很高，因为你想，大一学完了之后，雅思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对，那所以你们学英语专业的人也 我们是不考雅思，但是我们要备战专四是大二考，但是我们大一的时候其实就会拿专四的考题来测一测，看看你有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如果没达到的话还得下功夫，因为要保证大二的时候保证这个专四的通过率。 哎呀，你们这些学霸呀。 但是你想，我们是只学了英语一个专业呀。 对， 人家是一半还学别的呢， 还要学其他专业。对， 对， 你是怎么分配的？比如说你的大一的时间，有多少时间是用来学英语的？有多少时间是用来学你的专业课的？或者是其他的？ 因为大一还很少有专业课，基本上就是一些国内要求的必须完成的简单科目，比如说计算机和英语，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学英语。上半年的节奏可能还轻松一点，就跟很多大学生一样，一入大学然后就比较轻松了。但是下半年的话要参加雅思考试，所以下半年我基本上周一至周日就没有休息时间，就是一直在连轴转的学英语。 天哪！ 我其实有一个疑问，是因为你看你是一个三加一的模式嘛，三年是在国内学完了之后，最后一年到英国。但为什么大一就把雅思要考下来？ 因为大一把雅思考下来是为了备战大二大三。大二大三的话，我们是要开始进行全英语的专业英语，就是专业课的授课。如果你大一雅思考不过的话，老师会觉得你可能大二大三没有办法跟上英语授课的那种专业课。就是怕你听不懂课。因为大二大三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方式和学分的积攒方式都是跟英国那边接轨的。就比如说我们这边的 考试模式就是以每个专业课的简答题为主，然后每个专业课平时都要有一份 report 作为然后最后是拿这个报告的分数和考试的分数做一个结合，平均下来是你这一科的学分，然后你这一科的学分然后再加上其他科的学分是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大二毕业， 就要求很高， 要求很高， 真的 很 高， 门槛很高。 那授课的老师全英文授课的话，是这边的老师还是英国那边的老师？ 有英国的那边请来的老师，然后也有是国内跟也有国内的老师，但是国内的老师一般都是有出国的经验，就是他们也在英国读过书，要不然就是那个清华大学的博士，然后学的也是英语专业那种给我们全英语授课。 等于说其实你虽然是在国内在读大学，但其实你的整个环境和氛围已经像是在英国 对 那边去读书的环境。 是因为所有的要求都是跟英国一样，包括写报告必须是全英文的报告，800到1000字，有的是2000字的那种 teamwork, 全都是要全英语，然后包括写报告的一些格式和要求也全都是跟英国那边接轨的。包括考试的模式也是。 那最后一年你到英国的时候是会感觉很适应了吧？ 对，就基本上除了报告的压力会比大二大三更大以外，但是整个的写报告的模式我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等于是压力能减缓一大半吧，不会说特别茫然。 一般来说国内的大学到大四可能就不上什么课了哈。 对，大家除了备战考研然后就是找工作了。 对、那你最后一年才到英国，到那边会学什么呢？ 到那边我们刚开始先是老师带我们游学，因为国外都可能比较讲究就游学嘛，就是先带我们到欧洲转了一圈，大概转了小半个月，然后就开始是上课，上课就是写报告。 怎么这么好 啊？感觉前面的那三年的苦没有白受，大一备战考雅思的苦也没有白受，是吧？ 这个项目实在是衔接的特别好， 很吸引人。 那这个哈伯亚当斯大学它在英国是以什么建厂的呢？ 它也是跟国内我们农学院一样，它也是在英国是一所著名的农业类院校。就是如果是按综合排名的话，哈佛亚当斯在英国可能排的比较靠后，但是呢如果是按农业的专业性排名的话，它应该是在英国是首屈一指的。 专业性突出的一个院校。 对， 我看到它的介绍里面说它是英国最大的一个农业的院校。 对， 而且里面有很多本科的专业，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对这些专业都挺感兴趣的，比如说食品质量啊，食品消费研究啊，还有食品卫生啊，消费者研究，农业科学啊等等。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饮食，还有现在我农业大学，包括像这个农学院很被大家公众很关注的这种食品安全食品质量都很挂钩的这种专业。 对，那个学校它的农业类专业很受认可，所以如果有想学将来就是想在食品安全这方面发展的同学可以往那个学校去发展。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女生她是就是学食品安全的，然后她将来就想从事这个行业相关的事情，然后她就是从我们学校毕业之后研究生申请的就是荷兰一所著名的食品的大学，然后那所食品大学是在全球排第一，然后他就过去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学校农业类也比较有名，然后申请那个学校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 他也是3+1这个项目。 对，也是这个项目，然后他就是食品专业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离不是我们啊，应该是那个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同学们，离世界顶尖的这种学校还是能够一够，还是能够得到的。通过这样的那个学习，和前期的准备。还有我特别就是觉得有意思的是，像你比如说像那个哈伯亚当斯大学，它的校园有没有很突出这种农业的色彩？比如说有自留地啊，可以种菜什么之类的。 有非常有意思。当时我们第一天就是刚到那个学校第一个月也惊呆了，因为 惊呆了。 对，我住的那个宿舍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一拉窗帘就是一大片农场。就是很空旷，然后应该是种了类似于好像是麦子还是那种吧，然后 你还不认识对吗？ 对，然后还可以去当然应该是学校的财产啊，学生可能不能随便去那儿种地，但是一到了一定的季节，然后就有收割呀什么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包括学校内也有猪的养殖，然后养殖场，还有牛啊羊啊牲畜养殖场全都有。 那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跟那儿的时候就能感受 受到老师对中国学生的关怀是比较深的。你像我们在那儿平时的衣食住行，老师们都能想的就是比较周全。 嗯、 像住宿，我们的宿舍基本上是4到12个人一个宿舍不等，然后每个宿舍都会有一个厨房，然后呢？ 宿舍里有厨房呀？ 对，宿舍有厨房，因为有的就是独立的 house，、哦、然后有的是公寓，公寓的话也会配备厨房。然后老师可能学校考虑到需要我们更专注于学习， 嗯、 然后就配了给我们配备了打扫卫生的阿姨，然后还有洗衣房啊什么的，还有为了考虑到中国学生能跟英国就是去游玩一下嘛、 嗯、 然后基本上隔两周或者是每周，然后会征求我们学生的意见，然后带我们周末去一些地方踏青啊什么的。 哦，真的很好、 嗯、 我觉得这种跟自己专门去一所大学去留学读本科，这有着很大的不同。 嗯、 感觉那边好像感觉这个哈伯亚当斯完全就是照顾你们的一个大家长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 是吧？ 特别亲，特别亲切、哦，像在家一样。尤其是刚才明明讲到厨房，我就不由自主的就想笑， 就觉得很 像，就直接阿姨出门就是在菜园子里摘一点菜就回来就做。 是不是你们平时比如说吃的东西也有一些是学校种出来的呀？ 嗯、 会有吗？ 这个不会，我们一般、嗯、但是老师们会有一个小班车，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班车， 嗯、 然后每周日从早上10点，然后到下午3点，就是隔一段发一次车，带我们到镇上的超市去买东西可以，然后就采购一些食材， 嗯、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比如说像你当时这个3+1这个项目、 嗯， 是你整个班的同学，或者说整个年级的同学都过去了吗？ 对，是整个年级2个班的同学一起过去，只要是考试通过的都一起过去。 哦，大概是有多少人呢？ 嗯、我们当时入学的时候是110个人大概，然后到最后能顺利去英国的就剩下80人了。 哦、嗯，还有一定的淘汰率，30多个人真的是没有通过， 对对， 就过不去了。 嗯，对，有的人就自动选择去换专业了，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提前出国，就是考虑去别的学校了。 嗯， 哦，接收80个学生真的是也是很数量庞大的、 嗯、 这样一个数字。 但是它好处就是，当你去英国的时候，你周围都是你熟悉的人， 对、 嗯、 对， 多少有一点这个 家的感觉， 对，有家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学校。这个专业唯一的好处就是毕了业之后大家可能都会像家人一样还互相经常联系， 嗯， 嗯，经常聚会。 对，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家长来说这个项目会更放心一些、 嗯、 因为有些家长可能觉得本科的时候啊孩子还有点小，还有点不放心、 嗯、 甚至会有陪读的那种情况、 哦、对，是。 但是选择这种3+1的项目真的就是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讲，从学校的各方面的保障来讲还是非常好的。 嗯， 那那边的中国留学生主要都是你们专业过去的吗？ 嗯，对，中国留学生基本就只有我们我们这两个专业， 嗯， 基本上我记得是没有其他的中国留学生，研究生会有，但是本科生好像只有我们。嗯、 那边是不是会，比如说平时与一些活动什么的、 嗯， 都是在你们这个小圈子里面举行？ 也不是，我们会积极的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因、 啊、 为想体验到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学校、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酒吧，有一个 bar， 然后挺大的、 嗯， 然后那个是我们整个学校的学生会来运作， 嗯、 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没有别的事儿，每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个酒吧运作好，然后 学生会主要。是开酒吧， 对对，是开酒吧，对对，就自负盈亏，然后开酒吧，嗯，很有意思。然后 自己是经营者吗？ 对对对， 学校提供场地，对吗？ 嗯、是学生会是经营者， 嗯， 嗯，但是唯一遗憾的是，很少会吸纳到中国人去加入学生会经营那个酒吧， 嗯， 但是我们会经常参加他们酒吧的活动，然后 那个 比较友好。 一般那个什么 bartender 都是谁啊？都是学生吗？还是专业请来的？ 一般的，有的时候会专业请，有的时候是学生。 所以酒吧的文化是怎样的？和比如说跟国内的这种学生会组织的活动会有什么不同啊？ 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嗨， 对，一边玩还可以一边喝酒。 对对对，他会主办很多主题性的那种 酒会， 对， 对，酒会，比如说泡沫之夜， 嗯， 然后还有那个也会有迎新的那种晚会， 嗯， 你印象最深的什么？ 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泡沫之夜，因为是在9月底，然后酒吧底下就全是泡沫，大家就在泡沫里边狂欢，然后大家 泡沫是怎么做出来的泡沫？ 它就是打，就是、 哦、打的那种， 对对对，往场地里边打满了，全都是泡沫。然后 全都是泡沫 来现场吉他伴奏 然后那个就成了我们学校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它的结果就是导致我们学生大部分都会发烧。 发烧。 因为九月底英国已经非常冷了，然后你还你在泡沫里边嗨到12点，然后晚上衣裳全都湿透了，然后再走回宿舍着凉了，然后全都发烧。 哦，太有意思了，这个记忆真的很好。 对。 哎，重新过一遍吧。本科就很有意思了。其实然后呢之后读的研究生就还是在英国。其实这两个学校离得也我听明明说好像不是很远啊。本科是哈伯亚当斯，然后研究生是曼彻斯特大学。 对。一个是在伯明翰，然后一个是在曼彻斯特，基本上坐火车2-3个小时就可以过去了。 那你当时是直接是申请的研究生项目吗？ 对对对，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快毕业，然后我们的本科英国的老师也会提醒我们到了该申请研究生的时间了，然后让我们开始各种的去做准备，然后我们就根据英国的成绩还有雅思成绩去申请研究生就好了。 我想问，就是这个申请是看你说是老师提醒你们，所以就不完全是一个个人意愿的事儿，是吗？ 是个人意愿，就是老师告诉你这个时间点到了，如果你想申请的话，想申请研究生需要一些资料，因为需要导师的推荐信，然后需要你的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的就个人陈述，然后还需要你的考试成绩，然后老师就会跟你说，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像我们的那个 PS， 老师就会帮我们去修改， 太贴心了。 而且曼彻斯特大学真的，我觉得如果说单纯的从国内本科去申请的话，应该是一所很难申请到的学校，所以很棒啊，你能申请到这个学校。 对， 就跟我们说一下你的这个申请的过程，而且为什么会申请曼彻斯特大学呢？ 我当时考虑到申请曼彻斯特大学主要是受到我们前几届学长的感染，然后就他当时回我们国内的学校给我们做一些经验分享的时候，然后就说曼彻斯特大学是非常好的一所大学，但是呢它有些专业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申请，就是如果你想去的话就是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是这样，英国那边申请学校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那么难，考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硬性的条件之外，他可能更看重你的一些个人的比如说个人的那种感情色彩会比较丰富。比如说为什么老师会给我们去改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就那个 PS， 我知道很多学生在国内申请留学的时候都会委托中介去写，但是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是让中介去给你写那个东西，因为英国的很多学校他会能看得出来你委托中介写个人陈述的那个东西是一种套路，就是他能会 有模板， 对，有模板，他会觉得你申请我们的学校不真诚，那就算你成绩再高他有可能会把你就是 pass 掉就不要你了，但是当时我们就是我们那个 PS 我们自己写完之后，然后老师也帮我们改过，再拿去申请的时候，虽然我的成绩只是刚好踩到了那个线，然后又经过我的 argue， 然后我跟曼大那边邮件往来，然后就是表达了我就是去想去曼大的那个深切的那种意愿，然后曼大最后就是给我发了 offer， 然后就过去了。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连接未来，生而不同。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海外高校情报站，留学顾问权威访谈，韩亮、传艺主持，欢迎您继续收听。哈佛亚当斯大学是目前英国最大的农业院校，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设施及学习生活条件。百年以来，学校积累的丰富教学培训经验，培养了大批农业、食品、环境及农业经济领域的国际人才。哈佛亚当斯大学与北京农学院3+1合作办学模式，更是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国内学子。曼彻斯特大学是英国著名的六所红砖大学之首，世界50强顶尖名校，这里曾走出过25位诺贝尔奖得主。始建于1824年的曼彻斯特大学，位于英格兰第二大繁华城市曼彻斯特，在这里，世界各地的学子们尽情享受到英国最好的教学设施，感受曼大的古朴与现代。今天的海外高校情报站，我们邀请到曾经在哈佛亚当斯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有着丰富留学经历的张彦明，讲述他的英伦留学往事。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表达的，怎么诚恳地打动了他们？ 因为当时选学校的时候，我就报了3所学校，然后一个是经济类学，一个是学经济类专业比较强的学校，但是它的综合排名一般，还有一个就是很一般的学校，然后就是曼大。曼大其实当时这个专业是一般的，可是它学校非常有名。 是哪个专业？ 我学的是项目管理专业。然后他这个专业人比较多，然后可能老师照顾不到每个学生的一些要求。 嗯， 然后我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已经把我之前的一所学校已经拒了。 嗯， 就是他的开学季已经快到了，我都当时没有拿到他那个 CAS， 就表示我肯定没有戏再去那个学校了。我当时就在苦等曼大，可是曼大当时拖了我很久，后来我就给他发了封邮件，我跟他说，我说那个为了就是想去曼大，然后我已经拒绝了一所学校，然后当时因为都已经快9月了，然后我说如果我拿不到 CAS， 那就意味着我中国的这边留学签证办不完，留学签证办不完就意味着，还有就意味着我的学校，我可能研究生就没有学校读，研究生学校没有读，还当时又是9月，然后咱们中国这边的本科毕业的招聘季也已经过了，那可能意味着我现在找工作也不好找，然后就等于如果曼大拒绝了我，那我就是可能没有学上，然后也没法有工作。然后我把这个情况跟曼大说明之后，然后曼大，我是周五发了这封邮件，然后第二周的周一，然后他们就给我发 offer 了。 哇， 感觉有点苦情牌，但是虽然说都是事实，是吧？ 啊，对， 对对， 真的很快。 嗯 啊，这就证明他真的是每天有人盯着这个邮件在看。 对，有人在看， 是海量的人在回复这个邮件。 嗯， 但你想，他其实只隔了一个周末， 嗯， 是吧？只隔了一个周末就给你发 offer 了， 对，给我发 offer 了。 其实可能早就把你纳入到那个选择当中了，只是你这是属于临门一脚又推了他们一下。 对，是因为当时我确实是为了去曼大，就是很执着，把其他的所有学校基本能拒，就是能拒的就都给拒了，就是不考虑了已经。但是他们的开学季已经过了，可能我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果去不了曼大，我就要去一所特别特别普通的一所大学了。嗯，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人做选择的时候，你把你的后路全切掉，就一个执念，你真的能成功。 对，就 是 孤注一掷。 但对，孤注一掷，但前提是你其实已经你早就做好准备了。你其实从大一的时候你就把雅思考到了， 对， 就你心里还是有底的。 嗯， 对吧？ 是，而且我当时的成绩是这样，虽然说曼大他当时要求的是2等1学位最好，2等2也可以，可是我的成绩是 是二等二里边比较靠上的，就是接近了二等一的成绩，嗯，所以这个也是算是我的一个优势吧。 对， 就是这样，英国申请学校的时候他是看你的学位等级， 嗯， 基本上就分为四等，一等学位、二等一学位、二等二学位跟三等学位，然后基本上你想要申请研究生就必须达到二等二的水平。 嗯， 然后当时但是虽然是看这个你的他直观的话是会看你的是在哪个学位等级，但是其实的话他们也会细看你在这个等级中的具体分数是多少， 嗯， 我当时虽然是二等二，可是我的成绩是58分，基本上就已经接近了二等一的60分的成绩， 嗯， 所以这个的话也会对我申请学校有一定的优势。 嗯， 他这个是怎么分的呢？比如说学位到底是分哪个等级？ 就是我记得是40到50分是三等学位，50到60是二等二，然后60到70是二等一，70以上是一等，一等就是可以申请啊，牛津跟剑桥了。 就是说你平时在这个专业的那个学习成绩，嗯， 对，学习成绩和你的，哦，你的报告成绩 report 成绩，还有你的考试成绩以及你的那个毕业论文的成绩， 哦， 这三个 它是折合起来算一个分， 对，折合起来算一个分数， 哦， 嗯， 这还是挺科学的，嗯，而且可以量化的， 是可以量化的，嗯， 对， 嗯， 所以就是大家平时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英国读完书申请硕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把自己的分数保持一定的平衡， 嗯， 就是不要有太高的分数也不要有太低的分数， 哦， 保持平衡之后然后让它达到了一个在你内档学位中偏高的成绩， 嗯， 这样是对申请比较有利的， 嗯， 那比如说我有的课程学得特别好， 嗯， 或者就有一个比较短板的这个课程， 嗯， 但是我一平均下来不也是分数也可能会比较高吗， 嗯， 这也会有影响吗？对，申请学校 看，可能看你的专业吧，就是如果你的专业性比较强，正好是偏向于你擅长的那一科，那他当然会觉得你非常好了， 嗯， 但是可能如果像我学的是项目管理，因为管理类是属于比较综合类的那种学科，那他就可能会更考验你的那些平均的一些发展的分数。嗯 嗯，挺科学的一个评判方式。 嗯，而且我喜欢这个学校。 是啊，那你去曼纳之后感觉跟这个哈勃亚当斯来比的话，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 曼纳，去了曼纳之后就完全是散养了， 散养了， 因为学校太大啊， 而且他也不会像本科的时候那么去贴心的去服务你， 对， 有点像贴身管家一样。 嗯，因为他学校大，然后可能也管不过来。嗯，就是完全就是靠自觉了， 嗯， 因为所有的英国院校全都是这样，宽进严出。 嗯， 你虽然进去这个学校了，然后能不能顺利毕业就完全看你自己了。 嗯， 然后老师不会追着你去完成一些事情，但是老师会严格的去把控你完成这件事情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告诉你是这周五下午5点前要报告，要交这个报告，那你就一定要在5点之前交。如果你晚一分钟，那你的这个报告就是0分，你写的再好也是0分， 这么严格？ 对，这么严格，就是这么严格。 嗯， 那有学生真的，对，有学生真的因为晚交就0分吗？ 嗯，就0分，然后那你就只能是就这门可能要重修。嗯， 哦，重修很贵吧？ 对对对，重修的话就 对，这真的重修是很，对 对， 重新交学费了，这个是， 嗯，重新交学费要重修。嗯， 哇， 所以时间真的是就是金钱啊。 对，是，老师不会说告诉你一再的提醒你什么时候交，他会告诉你这个时间，那你一定要自己去把握，然后在那个时间去把作业给交上。 嗯， 然后根据他的要求，因为英国那边老师会对报告的格式也有很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你的字号是多大，然后什么字号， 嗯， 行间距是多少，然后必须要有目录，一个完整的报必须要有目录，然后要有那个 summary， 然后要有 conclusion， 嗯， 然后还有要有 reference，这些老师提到的点说要注意的，那你就一定要注意。 嗯， 因为而且在那边写报告，英国是很容易判你抄袭的。如果有你有他会发现，如果你有一句话是照原文一丝不动的抄，他那个都有一个反抄袭系统是能查出来的， 相当于查重软件。 对对对，然后一篇报告是不能超过20%，如果超过20%，你这个报告会被判为抄袭，然后也是0分。 那你要是引用其他的， 引用其他的话，别超过20%，然后并且在后边标注你的 reference， 就是你的出处是哪儿就可以了。 写报告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是中等难度，还是没有难度，还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对你来说， 刚开始在国内的时候会特别难，因为基本都是熬夜完成的。有的报告，尤其是老师排得紧的话，每周一篇，每周一篇大概1-2000字的论文，然后还要有。不能超过20%的抄袭，那就意味着你基本上这可能就最后2天就要通宵的去完成一篇报告了。那个 都是纯英文的。 对，而且都是纯英文的。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经常的会通宵去赶一篇报告，尤其是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更苦。我记着我最后研究生毕业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的黑白天就完全是颠倒的，就作息时间完全是累的，因为可能到了晚上你的那个兴奋点才能来，然后才能写出很多东西，而且也比较安静吧。所以我最后的作息时间就变成了可能早上11点起床，然后中午吃饭，下午休息一会儿，然后3点开始写报告，一直在写到凌晨3-4点。 真的很辛苦。我知道毕业论文是多难的一件事。 你有计算过吗？大概这个写过多少篇论文？ 写过，我大概得有，report 的话大概得有写过30-40篇了吧。30篇，20-30篇会有。然后毕业论文就是2篇大的毕业论文，一个是10,000字的，还有一个是15,000字的全英论文。 这个里面是有一些套路可以遵循的吗？还是每次都要重新建构？ 会有一些套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去迷信那些不好好学习去找代写，因为那些代写的痕迹老师也是能看得出来的，然后老师看出来的话就会给你打很低的分，不让你通过。然后其中的一些逻辑就是一定要遵循老师的那个写作格式，然后他提到了哪些问题点你一定要回答到。然后基本上所有的你的一些你写的一些知识点最好是有理论出处的给它标出来，让老师知道你的观点是有理可循的。而且英国那边写报告是非常注重你的数据的，就是能拿数字说话的，然后不要拿你的主观的去评判。比如说老师会给我们要求，就是千万不要在一篇报告中用第一人称去描述一件事情，因为第一人称是代表你主观的观点，我们的报告全都是要客观的去评价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做学问的态度。 对， 是 学 术很严谨的。 非常严谨。 这种严谨的态度我觉得对我将来的工作中其实也很有帮助。一个是对我的时间观念会加强，因为我也会经常提供一些市场类的资料然后给我的其他部门，然后我就会严格的按照我的时间点然后去把这个东西交给他们，一般不会 delay。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是本着就是尽量客观严谨的态度然后去给他们做这些报告，然后能拿数字说话的我也不会拿主观的臆断主观那些臆断去强加于这个调研报告。 学习习惯就变成以后的工作习惯了。 是，我其实有好多我了解的留学的朋友在国外都会锻炼出一种能力，就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个在国内的教育里面好像没有抓得那么严，但在 研究生阶段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 没有那么， 对，没有在国外的是那个导师要求的那么严格。所以我想，就是说你在写，你就像他说靠数据说话，然后你在说一个论点的时候，你要很多的这个论据来支持。这些论据而且是一定得是特别扎实特别 solid 才可以。然后所以我在想这种能力是很真的像你说的很关键，以后工作上也会用得到。 对，是老师在要求我们写报告的时候也会关注，就是一再强调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嘛，一定要批判的去就是看一件事情，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可能也许就是一小句话或者一小段话，就是几十字，然后我们可能背后要去查大量的资料去证实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很棒啊。 对，这是留学的一个非常隐性的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价值在我看来。 对，除了我们刚才说了大家听起来相对有点枯燥但是很必要的这种学术方面还有专业方面的一些事情啊，我也特别想知道你研究生在曼大的一些学习生活和课余活动是怎么安排的，是不是也很有趣？ 对，因为到 了研究生之后，学习的时间就没有那么特别紧了，所以、而且我中间又没有回国，所以 没有一年都在曼大。 复活节回了一次，但是圣诞节的时候我留在那儿、所以就会有时间可以去欧游，比如说去意大利啊，然后西班牙啊，去那边玩，觉得都到了欧洲了嘛，然后那边飞机也不用坐那么久，基本上全都是坐一个小时就能到。但是唯一的不方便就是在英国去其他国家留学生也要申请申根签。 像你每次出去的话，比如说是结伴而行吗？会和一些朋友一块过去？ 对，都是和一些同学们，然后去那边穷游。学生嘛、然后还有一个在英国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就像网上说的那样，每一个留学生毕业回国都感觉像是从新东方毕业了。 为什么呀？ 都成了厨神 啊。 因为英国的饭大家都知道很难吃，就是那个炸鱼跟薯条、黑暗料理、仰望星空派，一个派里边长了好多咸鱼。然后所以我们跟那边都把自己的厨艺有了一个很高 level 的提升。 是吗？真的？那你平时是住在公寓里还是住在宿舍还是什么呢？ 住在学校的宿舍。宿舍里边有厨房，然后所以做起饭来也很方便，而且宿舍也相对于性价比很高，就是比较便宜。你像曼大那边的宿舍，我是90英镑一周，90英镑一周呢，合人民币差不多一个月就是3600人民币的这么一个租金。然后它是什么都不用你管了，然后厨房有人打扫，然后地毯也有人帮你清，就是清洁也有清洁工，上网是免费的，水电费全都不用你付。 我之前看那个有资料说，曼大的学生宿舍是全英国一流的。一流的，就设备设施包括整个的管理都是一流的。 是吗？ 对， 有什么设备一流的？ 你看他说都有地毯。 地毯好一流啊，这个设备。没见过。 你知道我们研究生是水泥地面啊。 对， 在英国那边住宿全都是单间，每个人一间屋子。然后条件好一点的话，每个人单间里边都有一个卫生间。然后你可以自己洗澡啊什么的，就是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我当时是没有被分配到有独立卫生间，但是基本上是5-6个人合用一个卫生间，也算是比较方便了。然后9个人共用一个大厨房，就是很大的一个�厨房，大概也有，我觉得得有30-40平吧。 那是很大。 就是它有一个餐厅，然后旁边是厨房，很方便。 大家都可以用哈。 对，还有冰箱也全都是给你准备好的。 你有没有在厨房煮螺蛳粉是吗？ 味道香飘四溢啊。 没有，我只有做红烧肉。 哇，你有没有给其他的英国的同学吃什么的？ 有，然后他们也觉得，因为英国人吃饭其实他吃中国菜会比较喜欢偏甜口。他们不会吃鸡翅跟鱼那种东西，因为他们不会吐骨头也不会吐鱼刺。 对， 然后你给他吃红烧肉一块块，然后又很甜，然后他们就觉得 好开心 非常棒。 对，吃到了天堂的味道。 对，然后我宿舍的印度人还问我做这个红烧肉需要多长时间，我说需要1个小时，然后他就觉得 amazing， 特别不可思议， 觉得时间太长了。 对吗？ 对，他觉得做出这么一道美味的菜然后需要1个小时，然后太不可思议了。 对，可以给我讲讲，就可以给我们讲讲你的宿舍的这些朋友同学哈。他们其实也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对，因为 随机分配的吗？ 对，随机分配。当时在本科的时候Harper 那边是可以就全都跟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到了曼大这么大的学校，就是属于纯那个随机分配。我记得当时我们宿舍9个人，然后大概有3-4个人是中国人，然后还有2个是印度人，然后还有一个是罗马尼亚就是这么一个比例。还有一个好像还有印尼人，就印度尼西亚那边的。然后大家基本上还行，相处的也比较愉快吧。不会有什么摩擦。而且我们基本上这9个人是来自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专业。 对，这多样性我觉得 对对对，有的时候跟他们交流也会很有意思。你会了解到，因为曼大是这样，曼大他这所大学他可能更注重的是理工类还有生物医药和科学这方面。然后我当时跟曼大的时候接触到跟学生物医药有关的，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感觉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他们尤其是学生物医药的一些博士们，然后我跟他聊就是你在做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生物医药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他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讲的是他学的就是做义肢。 义肢、 啊、对，就做义肢、嗯、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选择就是这么一个专业。然后他说因为你在国内的很多义肢国产的会觉得质量不好、 嗯、 然后国外的质量虽然好，但是它的肌肉咬合度是不够的、 嗯、 然后他就想生产一款就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用的那种义肢。 天哪，你 啊，你就感觉他们是 肌肉咬合度、啊、这已经很专业的说法了。 对对对， 而且你想他那你跟他聊的他是中国人、嗯、对不对？ 对，他是中国人、 哦、他去那儿接受最好的这个前沿的这种信息， 对， 但是他其实是要反哺到国内来的， 对对对， 是吧？ 嗯，然后你就会觉得认识他们这样的人，嗯，也会感觉自己会有一种很向上的那么一种态度， 嗯 嗯， 特别好，又让我想起《生活大爆炸》，就是这种一群人，他真的就是钻研到那个里面去。 对， 如果理科生再会讲一讲段子什么的，就更好了。 嗯，所以整个在曼大的生活还是非常愉快的啊。 嗯，对，他曼大的生活就是多样性。 嗯， 哦，对，曼大最有意思的就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曼联球场， 嗯、 那个老特拉福德球场。然后我虽然不是球迷，但是为了去感受那个气氛，然后 也有去现场看吗？ 对，有去现场看。 什么样子的感觉？ 就是当时去了一场，还感觉还挺振奋的、 嗯。 就是没开场之前，然后球迷们就已经开始在外边狂欢了。 嗯， 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就每进去一个球，然后就大家那种嗨起来的样子， 嗯、 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英国平时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对很绅士的态度。态度，然后到了球场之后，然后大家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就很嗨。我觉得英国人在两个地方是最能暴露自己的本质，一个是在球场，还有一个就是在酒吧。 暴露了， 对对对。 哎，我曾经在工体的时候还看过，就是工体恒大和国安在踢球， 嗯、 哇，那个现场真的也很振奋，在操着一口这个京味儿的、 啊、 京腔的这个这个感觉哈，所以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非球迷都会被那种氛围感染的。 嗯嗯。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特别逗，他本来是接到了两个 offer， 一个是曼大的 offer， 还有一个是隔壁的谢菲尔德。然后他就是因为是球迷，然后觉得上曼城这边看球比较方便，然后他最后选择了曼大、 哦、 他基本每周都去看球，就场场必看。然后他说跟我们带我们去看球的时候说那场还不是最火爆的，他说赶上火爆的那种场，就是里边还没开始踢球，外边球迷们已经打起来了、 哦、啊，对，我们以前的节目还说过呢，就是说欧洲有一些那个叫什么、 嗯、 足球流氓 、嗯、对对对、 哦、 就完全打起来了。 就安全性有保障吗？就比如说就这种群体性的就特别多人的那种群体 嗯、 其实还好，就是基本上当时打起来了，然后警察就给带走了，因为警察也知道这种事儿常有发生。 嗯， 但是小比赛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因为是这样，英国是非移民类国家， 嗯， 所以它的人口结构比较单一，整个城市来讲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只要你晚上不出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人身安全是比较有保障的。 嗯 嗯 嗯，那就还好，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 嗯、 是 要注意安全、 嗯、我看那个曼大说是英国最大的单一校址大学。 嗯 嗯，单一校址大学是说它整个它就一个校区吗？ 对，就这一个校区， 而且是很大是吗？ 对，很大，因为所有的英国学校基本都有这么一个通病吧，就它没有说像咱们国内就是把你圈起来，然后告诉你这片跟这片是咱们学校。 嗯， 然后它整个的就是一个开放的，就是那一条主街，然后左右两边可能随手一指那个房子就是曼大的。 嗯 嗯，就是一大片。还有包括我们学校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辆班车，然后基本上就那辆大公共双对英国的双层巴士， 嗯， 然后那条线路基本上就是把我们送往那个学校的各个校区。嗯、 哦、 对，因为它比较，因为它是南北向比较长，我们校区、 嗯、 就你从最南边的宿舍，然后到最，而尤其是当时我们专业有的人是住在了我们学校最南边的宿舍、 嗯、 但是我们专业的教学楼是在最北边，然后就算你要坐 很远，对不 对？ 对， 很远。然后你要坐 多远啊？ 反正坐校车的话，大概还需要二三十分钟呢。啊， 你们学校好大呀！ 对对对， 有人骑单车吗？ 也有人骑单车， 啊、 也有人骑自行车。 来风 应该没有， 对，那时候还没有。 没有， 可以自己去买一辆。对，我们那边基本上全都是，中国人在那边会形成一个圈子，然后一到毕业的时候，就在各种群里边开始卖自己的东西给自己的下一届学弟学妹。 这个咸鱼的这个英国版是吧？ 对对对对。 那这个双层巴是好等吗？ 嗯，好等，它基本上都是固定的时刻表。 嗯， 对，其实英国的交通这点比较有意思，它的小火车是特别发达的，就你坐它的火车跟觉得跟坐地铁没有什么两样。 嗯， 然后巴士虽然也发达，但是有一点特别坑爹的是，它的巴士全都是不包站的。就是他、 啊、怎么弄呢？ 然后就你只能跟司机很客气的说，麻烦您到了哪站能不能告诉我一下，然后让我下车、嗯、然后司机一般也人会很 nice 跟你说那好，说然后那站到的时候他会提醒你去下车就好了。 哦、 嗯、 哦，这得要求司机记性很好。 对，然后对英国人他也比较怎么说呢，是严谨的还是教条呢、 嗯、 就是他的巴士都有一个时刻表、 嗯、 然后基本上上面写着什么时间他都会给你写的特别细，比如说这趟车八点十分八点二十八点半然后会到这一站来，让他、 嗯、 然后他就真的会到这站来。 哦，真的就跟你们那个交作业有 deadline 对对 一样的。 对， 真的是严格遵守时间啊、 嗯、这个已经融入到血液当中了、 哦、 是吧， 想到哈利波特。 对，哈利波特。 思绪又飞走了。 嗯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啊，比如说你在英国读了有两年、 嗯、 啊，一共本科和研究生在英国读了之后、 嗯、 其实在回国找工作的时候这些是不是都会变成你一种优势？ 对，因为我是觉得英国在英国待了那两年，然后一个是培养我的独立思考的这么一种能力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难的，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什么事只要你坚持去做，那么就基本你都可以去达到一定的目标。 嗯， 所以而且我还是在因为在那种国家，然后也比较算是比较轻松的那么一个气氛，让我觉得可能回国之后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所以我也没有听父母的安排，然后去做他们想做的工作。 他们想做什么？ 他们 希望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可能是希望我从事类似于教师啊，或者是进体制内啊那种、或者是做会计啊那种比较适合女孩又稳定的那些的那些工作。然后但是当时我回国之后我就自己找工作，我当时也特别纠结，然后我就当时想我究竟自己做什么好呢将来，然后后来当时我就想到我本科的时候写报告，然后就写电商和互联网相关的报告写得特别好、 嗯、 所以我就去投了互联网相关的一些简历，然后就中了，然后就去参加就是互联网相关的事情了。 非常棒，就最后就是做到总裁助理、 嗯、对 吧？ 嗯， 对， 是 一到这个公司就做了这么高的一个职。 嗯，对，当时面试的时候跟老板聊的也比较好、 嗯、 可能是，然后当时面试完 HR 的跟我说嗯真是太厉害了，说之前昨天和前天说他都面了两三个了，到了你这边已经是第四个了，然后后边其实还有三个，然后他都不见了，然后直接就让HR 给我发 offer 了。因为当时我是在从事是类似于互联网电商，是偏电商类的、 嗯、 然后跟他聊了一下英国那边电商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也表达了我就是对中国这边电商的一些期望，还有对这个公司想做的事儿比较感兴趣，就以我的那种思路和观点，然后去跟他讨论一些这个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加上我平时就是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啊，就是因为在英国那边你参加了活动多了之后、 嗯、 到了国内这边你就会对一些活动的举办然后有一定自己的思路、 嗯、 然后这可能都是一个助理需要的一些综合素质啊、就是比较会打动他们那个层级的人、嗯、 你看这就是出国见过世面之后给自己增加的含金量、 嗯、对， 这就体现出来 了。我觉得他本身从内到外他就是很有自信，做很多事情他觉得我可以做得到，非常棒哈、 嗯、 就是 谢谢明明。 今天我们跟明明聊得特别开心、 嗯、 也了解到了明明所读的这两所大学，不管是本科的哈佛亚当斯还是非常优秀的曼彻斯特大学哈，相信有一些有这种想法的同学哈听了之后肯定会受益的。 对，那就谢谢明明今天来做客我们的海外高校情报站。 嗯， 谢谢。 对，谢谢明明、嗯、那以后如果我们有相关的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就业有关的话题啊，也希望明明能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好，谢谢大家。 好，以上就是今天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全部内容，我是韩亮， 我是传艺，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内容。骑单车，草绿了， 心灵